欢迎嚟到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好，今日嘅日期啊， 2022年十月八号重要嘅日子。 系啦，今日啊，呢、這个本节目咧就有几件事，三件事啦要宣布嘅。咁啊，三件都系一啲大事件嚟嘅。咁我哋由最细嗰件开始啦，好冇？系啦，咁啊，最细嗰件系咩咧？第一系啦，请你请我哋嘅嘉宾啊，邱国胜 系 朗读出第一封信，究竟入边系写啲咩咧？ 第一件事，最细件，即系关于节目嗰件事啦，就系今日系我是你的后援会嘅最后一集，呢个系最细件， 最细件事啊， 有到 有冇人欢呼啊？有冇嗰啲罐头拍手声啊？ 哦，好 好啦，呢个第一件事宣布啦。咁啊，今日就系我哋呢个节目嘅最后一集啦。 大家都估到啦，之前都 笑丧咯，我称之为笑住，我哋笑住同大家走埋最后嘅程路， 笑丧啊， 系啦，含笑九泉啊，可以话系。OK， 好啦， 好啦， 第二样嘢，好啦，要公布嘅第二样消息啦，稍微大些少嘅， 大些少啊， 系啦， 第二件事 有啲咩比执节目更加大咧？ 更加大咧？ 系啦，原来我哋有个新嘅节目。系啦，下星期有新节目嘅。 你做啲后援会 系啦，你先啊，唔系，我都好想，我都觉得应该要揾我哋 嘅。应该几好睇啊，讲我哋嗰啲嘢大把嘢讲。 系啦，咁下星期有新节目，咁但系小弟未知道， 大家留意， 大家系多多支持，继续支持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系， 咁巡弟都要讲句嘅，即系台前幕后好多同事啊、监制啊、台长啊、历任嘅咁多位高层都好睇住我哋呢个节目嘅。 系啦，令我哋由天抛怀一步一步再筹勾掂咗陈尚思， 再去到自己嘅自立门户，系啦。咁啊，但系 有冇完成啊？ 系啦，有冇完成？ 有冇完成啊？用呢四个字啊？ 系啦，几好几好， 多谢大家照顾啦。 好啦，第二样嘢公布啦，啊，呢个紧要啦，呢个。有请读出第二封信。 第二个要公布嘅事情就系我要拍拖。 波成又拍拖啦！嗱，所以啊，有啲听众都话个节目啊，由年头开始越嚟越 hea， 每放越 下，再加上啊，亦都有人话由年头见到冇做 live 啊，都知道系开始出事啊，都预计啊命不久矣，睇嚟就同你拍拖有关啦。 错， 好啦，要公布，要公布第三样嘢啦。 第三件事就系 啊，最后一件事，大顺风 不止一选，其实拍拖应该都有五六年， 即系换言之咧，嗱，我哋数翻啦，我哋嘅节目咧就2016年开始嘅 年中啦， 系啊，应该四月嘅，应该即系一般都系四月嘅，2016年系啦。咁啊，2016年四月到而家，即系换言之， 六年半 多啲啦，系啊，六年多几个月啦，咁样。 系 咁啊，波城就拍咗六年多。嗱，好啦，换句话地说啊，其实喺节目入边一直话波城系独男，冇拍过拖或者冇再拍拖，全部都系假嘅。 我哋决定。最后一集， 我决定在最后一集公布。 我系谂咗好耐，究竟呢个位应该讲啲咩？跟住讲下讲下，不如讲啲样。跟住谂下又系，最重点系咩？我眼前嘅呢六年里面佢都知道。 嗱，其实咁样嘅，嗱，小弟咧唔系早你哋好多知嘅啫，即系波城拍拖，即系咁多位听众，我觉得你循例都要道个歉嘅。 系、哎、啊，真系。 因为无论系我哋啲听众又好啊。或者啲女嘉宾都好， 或者啲街坊 啦，系啲街坊都好，都真系以为你冇拍拖嘅。 系嘅，其实系咧。 咁呢个系纯粹，呢、這个系你道咗歉先啦。系陈丽讲句唔好意思，吓 压咗你咁耐，真系唔好意思。 系啦，道歉时露出诚意是常识吧？ 系啦，系啦，所以啱啱个语气特别唔同咗啊。 系啦，咁咁呢个都系纯粹角色需要嘅，即系呢个即系题外话。因为喺呢个嘅节目入边，咁都系当然一个即系好似叻啲。即系识女仔或者追女仔叻啲，一个就好似冇咁叻，咁好似嘉宾容易分认到我哋两个啦，或者我哋喺个角色上都鲜明啲，即系可能啲追女仔系我教嘅男人嘢，或者比较一啲可能宅男啲嘢就波性讲嘅，咁呢个系纯粹角色上，所以一开始咧，即系大家我哋呢个我同波性有共识就系唔讲住，咁但系大家千祈唔好误会，我都唔系早大家好多知嘅啫，我都系早大家五年左右嘅啫，佢都系拍咗。 唔夠一年嘅時候先同我講嘅， 因為嗰陣時其實咧，因為開節目嘅時候咧，都未真係叫一齊嘅，即係你嗰啲好長期嗰啲、即係曖 昧期啦。 其實你話有冇一個 exact 日子，其實冇嘅。你問我係邊一日、邊年邊日咧，我都唔知道，大概都係嗰啲年份啦咁。咁所以啊，咁既然開節目嘅時候都未真係嗰陣時啊，真係未有啦咁。 係 咁啊，咁我咁啊咁樣分咯。嗱，你又拍你又有拍拖啊，冇拍拖啦咁，咁樣就開始咗個節目。 係啦，即係因為計翻。計翻呢個節目，六年幾個月啦，六即三百幾個禮拜啦，三百幾個禮拜啦，小弟大概有五至六個禮拜，唔係嘅，都有十個禮拜係冇拍過拖嘅，喺呢段日子入邊， 你分鐘多過我，好啦，調翻轉， 而波成喺呢三百幾個禮拜入邊，佢都係有拍拖嘅， 係啊，同埋因為嗰樣嘢就係你去到某一個位咧，初頭咧。即係呢個亦都牽涉到叫咩咧？類似地下情嘅物體啦。 係， 即係初期咧，你拍拖，你都要揾個位同人講。如果冇人發現，你唔會無端端就走去同啲朋友喂，我拍拖啦咁。你都要有一個契機去話俾人聽喎。咁啊，自己身邊啲 friend 就間唔即係逐個有唔同嘅位講啦。但係其實咧喺電台裏邊咧，其實從來都揾唔到一個位咧去講呢件事。 我想知道先撇除嗱，電台有幾個嘅架構啦，咁啊嗰啲叫朋友，即係我哋熟嗰啲，即係可能周攝啊、爸爸啊、我啊、Eric 嗰啲就一早知啦，係咪先？好啦，即冇咁熟嘅同事，即係例如好似 監製 係邊個監製先？有啲監製我哋都係朋友嚟噶嘛，有啲唔係。系啦， 你讲到咁我就唔可以讲边个监制。 唔系我哋全部监制都朋友嚟嘅，即系蔡敬文小姐啊，黄天恩先生啊，梁学熙先生啊。 系， 我之前仲有冇其他监制噶 ？Carmen 有冇做过咧？ 啊 ，Carmen 都有嘅， 有啊 ，Carmen 系先后 系啦，佢哋都知噶嘛，系咪啊？ 唔系全部知， 唔系全部知，哦，即系有啲系朋友，有啲唔系朋友咯。嗱，你咁多位监制，如果你而家听到，你而家先知波成系有拍拖嘅。你就唔系佢朋友啦，我哋已经分咗啦。好啦， 摆咗我呢个位。 我啲副台长知唔知啊？ 冇啊， 阿陈德信先生 唔知啊。 系程洁莹台长咧？ 唔知啊，啲冇特别讲啊。你无端上同 嗰啲唔系朋友啦，嗰啲太高层啦，我哋 太高层啊！呢啲生活琐事啊，又何必要劳烦到一啲位高权重嘅台长、副台长系咪先？ 好啦，即系同事唔系好多知啦，咁听众更加唔知啦，因为我哋一直即系应该话你一直都扮演紧呢个嘅角色啦。我想知道地下情系咩感觉呢？有冇试过喺街度即系间唔中，虽知道你都系一个漆黑中嘅萤火虫噶嘛？有试过喺街度拍拖嘅时候，俾人撞破呢 f r i e n d 咯，有 friend 自己啲 friend 啦，中学同学咁啊，住喺我屋苑嗰啲，咪会试过见到咯。好早期嘅时候，我记得我有个。好 friend 嘅中學同學，你當佢叫阿明咁啦，明仔啦，明仔嗰次話：喂，我見到你咧，好似同個女仔啊，好 close 啊，邊個嚟㗎？女朋友拍拖啦，跟住我嗰陣時會有一個自然嘅反應係冇啊，你睇錯一幕啊！你唔知點解有一種咧，好想拒絕呢件事，我唔知係咪嗰個角色入得太深啊，個人。所以 但係嗰陣時大概係幾耐啊？拍咗。 如果呢件事發生三四年前啦， 哦，即係都拍咗兩三年嘅咯喎， 可能係㗎，但係你 default 咗係唔去承認呢件事，不過冇啊， 即係直至到今日做節目之前，如果唔係我逼你同大家坦白，你都係一直 default 緊呢個，哦，我冇拍拖， 即係 default 咗啦，你埋咗咪之後 default 咗就哦好合理啦咁，係啊，咁另一半冇介意咪得咯， 就好似九十年代嘅青春男女明星一樣， 嗰啲係唔可以俾人 唔可以拍拖嘅。 系啊， 食饭都唔可以俾人见到嘅， 最好唔好俾人认到。 系啦， 咁啊，即系所以初期会系唔认嘅，但系其实谂下谂下， 咁但系咁如果真系拍拖都要出街啊，除非你真系好似嗰啲明星咁，永远喺豪宅入边拍拖啫。 我都想啊。 系啦，咁你出街 其实冇避忌噶啦，见到跟住去到而家，你见到就见到就你好彩，我好彩见到面啦。 哦， 系啊，而家见到面就会承认嘅，或者有时讲开就哦系。 但系你不嬲拍拖都系咁，因为小弟咧，我拍拖咧。是几快公开和坦白的。 哦，即是朋友那些之间你就会讲。 朋友那些很早已经讲的了。即例如啊例如可能我会讲喂我最近就认识紧这个女仔我怎么看啊这样。因为基本上小弟都是八隻字啦。十隻田螺不是十隻田螺捉手指十隻手指捉田螺十拿九稳是不是先。即是一用力一定有的。 咁所以好多時候我都會介紹咗先，同埋可能就算未正式，同埋我嗰啲拍拖呢，我當然喺我立場，什麼叫拍拖就係、是、我表白當天，我會有一個儀式叫表白啦。有啲唔係㗎，有啲係自自然然就會一齊㗎嘛。我係有表白嗰日，咁所以前期都有啲曖昧嘢，你已經可能會去行下街啊，會同我啲 friend 一齊食飯啊。所以嗰陣時候大家已經默認咗呢、這個，哦呢、這個阿嫂嚟㗎啦，或者呢個係邊個咁樣，大家會知嘅。但我都係覺得嗰段時間未叫一齊拍拖，直至到我真係有一日係啦，話哦你願唔願意做女朋友咁样，咁先叫一齐咗。咁、哦、但系因为之前已经认识咗嘛，所以大家都估到系会咁去， 都觉得合理咯，都觉得我 系 佢，我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系几快会公开或者几快会俾人知道我拍拖嘅人嚟咯。 我唔系噶，我好少会主动讲嘅，即系唔系关而家咁样做唔做节目事咯。系我会觉得即系随便，即系身边好 close 嘅 friend， 譬如你啊、阿摄嗰啲咁，咁嗰啲可能我就会讲。如果一般。其他落一級嘅都好朋友，但未到好兄弟嗰啲，我唔會無端端突然之間講，因為我嘅概念首先前期嗰啲，我冇你嗰種十隻手指 捉田螺，或者十隻田螺捉手指 嗰種十拿九穩，我係冇呢種嘅，從來都即係我唔到 firm 嗰刻，我都覺得仲有變數啦。係，其二就係一個點嘅情況之下講，你又要諗下嗰個人係同你 friend， 但佢會唔會無端想知道你拍拖哦，即係佢除咗恭喜你，哦好啊嘅，咁有咩反應？ 唔係啊，我真係試過收呢啲電話㗎。係、okay. 啊，我試過夜媽媽有一個禮拜六無啦啦收到個電話，有個大學同學打電話俾我，喂，同你講啲嘢啊。哦，你講，我拍拖，哦， 係啦， 咁。所以呢不过个女仔是啊某某某个 X 啊咁样。我哦唔紧要啊，咩年代啊。哦你觉得唔紧要啊，唔紧要啊。哦咁就得啦，哦好啦，拜拜。 即係如果佢冇后续故事，其实你都唔 知。係啦，因为佢嗰次嘅 concern 就係因为你当可能我个前度同咗阿攝拍拖。咁阿攝就打电话同你讲啦，咁样啦。係啦。咁係有少少尴尬嘅。咁但我觉得而家呢个年代冇乜有所谓啊。 都过咗去啦，分咗手啦嘛。已经係。係啦，即 係。我有补嗰条问题嘅。你唔系第三者嘛。唔系。我係分咗手先一齐㗎。我咁得啦。 即係啦，如果佢冇呢个后续故事，纯粹讲一件事，个反应一般都好似你啱啱讲咗。哦。好啊。即係結婚就可能會唔同喎，你結婚講就即多嗰種恭喜啦，但係拍拖你覺得哦好啊好啊，咁啊恭喜咯咁，所以咧我冇乜嗰種哦，我一拍到突然之間就要即刻同一啲人講嘅嗰種衝動。 阿爸阿媽或者阿妹幾時知啊？ 都唔記得，分分鐘遲過你哋添，即係又係嗰句 見咗嘅，即係 有見嘅，有見過嘅，係啦，即係會食下飯嗰啲咁樣咯。 咁題外話，我好想知啦，即係經常會有啲姨媽姑姐係我哋二台嘅 fans 嚟噶嘛，亦都好中意聽我是你的後援會。明明我哋教男仔追女仔，但啲姨媽姑姐就好中意聽我哋，仲要次次同啲侄女啊侄仔講。喂，你记住同阿一讲声，我好中意听佢噶。咁每次啲侄仔同侄女就会同我讲，我姑姐好中意听你，或者我阿嫲好中意听你。好啦，你阿妈有冇试过？即系有啲可能， 我有啊， 系啦，即系唔好用三姑六婆呢个字啊，即系一啲叫做 亲朋戚友， 亲朋戚友啦，系啦，即系有啲即系姨妈姑姐行过嚟，喂，使唔使介绍女女俾你个仔识啊？ 我有啊，真系有噶，我妈同我配合呢、這个呢件事噶。即系佢通常都会同啲亲朋戚友讲话，佢啊，我唔知佢啊，你自己问佢啦咁。 演技一般啊，但系逻辑几好。 系啊 ，Andy 都系话唔知道你问下佢咯，系啦，即系佢就话冇咯，我唔知佢。 但你有冇见过佢演绎或者佢系点样同你讲翻呢件事噶？ 系头先嗰啲语气咧，即系嗰种咯，系啊，即系佢。 你喺现场睇到定 系？唔系佢演绎翻俾我听。 佢点同你讲啊？佢 系佢话有 Andy 嚟问我，你系咪真系冇拍拖啊？你个仔唔信啦，咁高大靓仔，你又冇拍拖嘅嗰啲咁样咧。兜圈炸自己啦，但真系有试过有啲亲朋戚友咧， 咁咪变咗大内密探零零发咯，最佳男主角，波成郭妈， 系啦，因为真系有啲啱前试过想 介绍 女仔， 好合理嘅，三十几岁， 系啊，跟住之后我妈就话讲翻件事俾我听啦，我嘅反应系有冇女仔张相？攞嚟睇下，我做个朋友都好啊。叫我话死仔，你唔系认真，你又唔好搞人啦。咁啊，攞张相之后，啱啱人哋以为认真咁样落去咁，即系阿妈都有配合嘅，即系佢都有问过我使唔使对外讲嘅，因为佢都知道嗰个分嘢啊嘛。咁我其实冇乜特别，唔系好 close 或者普通朋友，你咪 你中意咯，系啊，我又唔可以塞住你把话，你唔准讲。 原来阿妈嘅格言系我呢一世都唔会讲大话，我为咗我个仔讲咗我人生第一个大话。 大话系咯，即系你系咁样样咯，佢嗰边就 哦，咁你如何确立嗰个关系？ 其实呢个系好得意嘅，因为呢一次系冇一个表白，以往会有嘅，我从来都系嗰啲仪式感极重嘅人嚟嘅，好似你讲嗰种。即係要 plan 一個表白嘅 moment 啊，做一啲嘢送啲禮物啦、啊，呢、這個冇啊，完全冇，自自然然，所以冇一個日子啊。即係你話幾多年，其實都係大概嘅咋。我同佢都唔知道開始嗰日係邊一日咯，冇一個咁嘅概念，所以又冇慶祝嗰啲咩週年咧，咩都唔使咧。所以五六年係一個概念，你當係咯。久唔久我哋就會揾啦。哦，究竟開始嗰日係邊一日咧？好似呢一日咯，嗬。誒是但啦，定咗啦，之後都唔記得係邊一日，又會再揾翻啦。但我覺得呢件事係好嘅，即係我都有同啲朋友講就係，你冇數住你同對方一齊咗幾耐，你冇嗰個年份嗰、那個，因為時間有時係有個意義喺度嘛。即係我、原來我六年啦，或者我七年啦，你好似覺得要有啲嘢發生，我完全冇呢個概念。 咦，七年咯， 係啦， 我係時候要偷食， 有啲痕痕地啦。 就好似你呢個節目都就嚟七年， 所以就有啲痕啦， 係永遠係過唔到呢個七年之癢嘅。 我哋好好咁樣示範咗七年之癢。 咦，係你就係七年咯， 呢個節目 你咯。 哦唔知系咪噶？到时就算啦。 有冇担心咧？ 冇啊。 咁而家即系而家公开咗啦。咁啊，有冇觉得踏实咗？定系 都冇乜啦。都觉得好奇怪。 即系其实讲大话已经唔系一个包袱。 屌啊，都系嗰句 default 咗咯。 即系做嘢需要咯。 系啦，即系揿咗个就好。做节目嘅时候就系咁样样啦，咁样。 咁我想知道，即系对方冇介意嘅。 我冇乜所谓啊。 因为知道都系做嘢。 讲之前就问佢，你想唔想我讲啊？佢冇啊，你中意咯咁。 咁人哋阿爸阿妈咧？ 忠实二台听众 系咯，咁佢咪知道，即系细伯伯母，佢知道你一直都冇承认呢件事咯。 系啊，但系佢又冇问过，几好 哦。哦， 而家 细伯伯母开明 、啊， 知道大家都系做嘢。 系啊，呢、這个年代 其实我哋都系为咗做嘢， 系 先至去即系叫做搞咁多事。 系啊， 其实我咁多年嚟，其实我到而家都冇拍过拖。 嗰啲咩小朋友嗰啲假 的，嗰啲系假啦， 谂出嚟 结婚嗰啲都系假的。所有嘢都系 做买楼啊，嗰啲 都系假嘅。其实我 A 零，所有嘢都系个 default，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以为好了解我哋。例如知道啊，估到你哋唔开 live， 唔做 live， 应该系偷懒， 唔系， 因为真系有 B B， 要屋企照顾老婆。唔系你计翻个时间，咁当然有其他即系实际因素啦，即系嗰阵时又疫情关系，咁又冇得翻嚟开，然后再加上我哋之后一啲个人嘅屋企问题啊， 或者上唔到嚟啊， 嘉宾又上唔到嚟啊，点解会变咗 BNA 啊？亦都系一啲叫做真系同一个公司政策或者一啲上面一啲条例上我哋去配合嘅。咁我哋当然亦都好想继续认识一啲新嘅女孩子啦。 唔係嘅，照 send IG message， 照 send IG message。 我係我寫啲後 會嘅主持，可唔可以拎你個電話？可以啊，咁樣好啦、啊。哦，不過我個節目完咗咯， 做 我 朋友得唔得？ 潜力更大，选神清白劫后再生都伟大。不懂爱就是日常，不适应浑浑噩噩最擅长，狼狈至少我会绑绷带，疼痛也好难去解。Baby someday will be okay， 无人被放弃，无时光。最少等放大，不懂爱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俄罗斯传媒报道，克里米亚大桥上一节运载燃油嘅火车车厢起火。报道话，大火由汽车炸弹引发。报道话，事发喺当地周六清晨，火警发生之后，多节货运车厢受损。克里米亚大桥横跨黑赤海峡，系公路同铁路两用桥。事发之后，大桥交通暂停，而黑赤海峡航运正常。这座大桥是俄罗斯在2014年兼并克里米亚之后兴建，将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土连接，自俄罗斯出兵乌克兰之后，被视为向俄军运送军事装备的重要枢纽。伊朗22岁女子亚米尼涉嫌违反戴头巾规定，被道德警察扣留期间死亡。验尸报告指出，亚米尼死于疾病，并非遭到重击致死。验尸报告表示，亚米尼在拘留期间晕倒，有人在最初关键的几分钟为他做心肺复苏，但无效，导致脑损伤，最终因为脑缺氧引发多重器官衰竭而死，并非头部重要器官或四肢遭到重击致死。又指亚米尼的死与他八岁的时候接受脑瘤手术有关。亚米尼的死触发全国多处持续三星期的示威，人权组织说至少150人死亡，几百人受伤，数千人被捕。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日前指控美国和以色列策划骚乱。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说，会继续按照一地多用的原则，在合适的政府、机构或社区设施和公共休憩用地项目中加设公众泊车位。当局正积极推进大约20个项目，合共提供额外大约5100个泊车位。林世雄在社交网页表示，在推展个别铁路、市区重建和新发展项目的时候，政府亦会研究在适当地点增建泊车转乘设施。在推展铁路项目的时候，亦会要求港铁评估车站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接驳及转乘安排。在个别条件合适的铁路项目，要求港铁研究泊车转乘设施的方案，便利市民使用公共交通。有團體的調查顯示，近七成受訪市民傾向認同香港出現人才及勞工短缺，四成半人認為人才及勞工短缺問題對香港經濟發展有很大負面影響。最多受訪者認為移民是人才和勞工短缺的原因，其次是防疫措施導致海外人才不願來港工作，亦有近一成人相信低生育率是原因之一。青年新世界聯同內地港生組織星學會九至十月訪問730名18歲以上人士，過半數受訪者不認為離開香港的人才會回流，近四成人就傾向認為這些人會回流。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晚至星期一朝早，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大潭道下行落去柴湾道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喇沙利道。

嗱，今日我哋叫开张大吉第一集， 系 咁我哋请嚟嘅嘉宾当然系有翻咁上下份量啦，系咪先？ 系 呢一位就系 吴若希啦， 佢中意自拍， 你系咪讲紧身形上边有份量啊？ 唔会，今日我喺度， 冇啲咁嘅事，在场一睇你就知边个最有份量啦、啊。你睇在场坐喺度，你就知边个身形最有份量。 我哋唔好话佢都帮我哋揾咗阿 Jenny 过嚟嘅，系话佢，当然佢系最有份量嘅。 我唔想你咁样话佢啊。 系啦，之前你有冇即系平时访问就好多啦，讲下歌啦。有冇人真系好对你嘅感情世界好有呢一个嘅好奇心咧？ 其实咧，嗱，好多人都好有好奇心嘅，但系咧个问题系咧，好多人好有好奇心咧，佢哋唔会系问我啊，佢哋系有一啲奇怪嘅途径得知一啲唔真实嘅内容。咁、所以我就好 enjoy 咧，每一次有人问我咧，喂，究竟你嘅感情生活系点样样嘅咧？跟住我就会好乐意去 share 呢件事出嚟。 放心啦，我哋今日都唔系问你感情生活噶，我哋只系打住呢个名号，实质上我哋要追女仔， 系啦。 第一印象 嗱，第一个我哋玩嘅咧就系叫做第一印象，顾名思义即系话睇下吴若希觉得阿一同埋我波成咧，你对于我哋两个嘅印象系如何啦？ 嗯， 系啦，咁但系就咁问，凭空问就冇乜嘢问啦。 系今日嘅第一条问题啊，就系你觉得我同波成边个拍拖拍得多啲咧？即系个次数 系啦。 叮叮，阿一。 点解咧？点解你可以唔需要谂？你咁快就可以答到 感觉咯？因为话晒我同波成都系 Facebook 嘅朋友， 系啊， 系 啊，好嘅啦 ，Facebook 都好噶。阿一你系咪啊？你 唔 系啦， 我哋未转头 FM。 今日话俾你 M 啦，边个 有冇都系要 FM 嘅？ 问过 Jenny 啦咩？佢又话俾你 M 咩？咪都得嘅， 系啦。咁啊，唔系个感觉喺边度嚟先啦？可能佢冇公开， 佢系。俾我感覺啦，佢係怕醜少少嘅，同埋好似俾人撳住打嗰啲嚟嘅。 哦，咁係，係 啦， 就係俾梁德輝撳住打噶啦。 你唔好讓我一前輩，我俾佢撳住打噶。 咁所以咧，同埋因為今日其實係我第一次叫做真真正正認識阿一啦。咁但係第一次嘅傾偈咧，佢都冇嗰種怕醜嘅感覺啊。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啊，如果一個咁outgoing型嘅男仔，其實某程度都可以識到好多唔同嘅女仔嘅。咁所以咧，係你嘅機會率係大啲嘅。 其實都合理嘅。我哋開股啊， 合理個位喺邊？ 我哋開股咯，開股我哋真實嘅次數啊， 開次數啊， 開次數 一， 你幾多次啊？ 两次咯 ，OK， 嗱我正式就四次嘅 ，OK， 正式四次， 正式嗰啲， 正式有啲 省略号， 系个咁唔正经嘅你个人， 系 点解你个咁唔正经同我？ 唔系都讲得啱嘅，男仔要 outgoing 啲先至可以意识女仔， 系咪咧？即系譬如 Jenny， 对于你嚟讲，一个好 outgoing 嘅男仔，你唔会觉得吓亲嘅，即系如果你同佢先开 始，系会容易啲。熟落咯，應該係咁容易熟落，就係個機會率就會大啲噶啦嘛。 但唔係，雖然即係我都係第一次見你啦，但我覺得你份人應該係文靜啲噶嘛，即係唔係嗰啲好 sporty 嗰啲女孩子啊。 你話 我覺得，因為女神形象太出啦，即一定係好，即係我反而我驚咧，有時啲人會嫌我太嘈咧，即係啄啄極唔斷啊，咁樣會唔會咧？ 唔係咯，我係一個都幾多嘢講啦，同埋。我点讲呢？因为可能我系双子座啊，咁所以咧， 神又系你，鬼又系你、啊， 系啦，咁所以咧，我系喺屋企嘅时候，我会唔讲嘢嘅，闭埋一耳角嘅。咁、去到即系出去做嘢啊，或者见到朋友嘅时候，就会鸡啄唔停，鸡啄 唔断咯，鸡啄唔断， 系啦。 但系你有冇试过一啲即系拍拖嘅系好静唔出声嘅？ 我唔介意嘅，因为其实我之前嗰个拍咗拖好耐个男朋友都系偏静嗰啲人嚟嘅，即系会唔系好出声嘅。咁、因为我好多嘢讲啊嘛，我对住男朋友就系讲唔停嗰啲嚟嘅，同埋咩都会即系觉得好好笑啊，咁就会 share。咁所以咧，佢哋就会即系佢系好 enjoy 听我讲嘢咯。咁反而冇嘢嘅，但如果反而我自己唔讲嘢嘅时候咧，咁、那个男仔就 佢就会惊啦， 系啦。初头咯，啱啱拍拖嘅时候就会觉得好紧张，哎死啦，佢唔讲嘢会唔会冇嘢讲咧？咁我要谂啲计同佢讲先咁样。但系其实即系相处耐咗就会知道，哦咁唔讲嘢咪唔好讲嘢咯。因为我觉得最舒服嘅相处就系咧唔讲嘢都觉得好自在嘅。 女神大揭秘， 好，第二 part 就是大揭秘，顾名思义就梗系想喺 Jenny 身上问到一啲可能你好少机会会知道嘅嘢啦。系啦，就系、是、喺你爱情方面，其实有冇一啲嘅嘢系你曾经遇过好印象深刻嘅？拍拖咁多次， 拍拖最深刻啊？ 系。 我通常因為我遇到啲衰人為主啊，唔係好人都有嘅，好人都有嘅。 好人有兩個而家， 好人有嘅。 我唔收好人卡，我唔收好人卡住，我可以唔收住。 衰人都有嘅， 係最衰嘅一個咧。 最衰嘅一個啊，最衰嘅一個就係、是、可能因為我自己都大個咗，以前都係一知道有啲咩唔對路啊，即、嗯、出去依依泣泣啊嗰啲咧， 即係花天酒地嗰啲。係 啦，嗰啲我會即刻鬧嘅、嗯。但係人大個咗咧，反而係會想睇下，咦佢究竟用咩方法去呃我咧、哦？但係其實咧呢件事即係個實情係點樣，我係知道噶啦已經。咁、件事發生咗之後，我。再問翻佢啊，你嗰晚去咗邊啊？約咗邊個啊？咁啊，我約咗邊個啊？跟住哦咁啊，哦咁奇怪嘅，阿 A 又唔出嚟嘅，你約咗 B 嘅時候，我話冇啊 ，A 又點啊？其實佢又約咗阿 C 嘅咁樣啦，咁、所以咧，咁後屘咧，咁後屘我有一日，我、唔知點解，其實呢個秘密咧收埋咗我心入邊兩日。 兩日， 我以為兩年， 我以為兩年。 兩日之後咧，咁我就有一日係好冇嘢咁樣傾偈。其實咧， 答咪先，等我問一問先。你嗰兩日係鋪定好冇嘢，定真係冇嘢？ 我係一路鋪自己鋪定嘅，係啦，因為我好想知道呢件事態，佢究竟仲會講啲咩大話嚟呃我咧？咁樣，咁最後咧，我係用一個好。冇乜嘢嘅情況同佢講話啊，其實咧都幾得意嘅。嗰日咧，我問你嘅嘢咧，其實我知道其實發生咩事噶啦。咁、 朝夕同佢講嘅，話俾佢聽，你 都知道你嗌人哋一啲好親暱嘅名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我嗰日問你就想睇下你會唔會老老實同我講，不過你又冇喎。啊，好嘢喎！ 咁如果老實講，你會唔會原諒呢？如果當刻佢話俾你聽，係我約咗另一個女仔， 我會問佢原因點解要講大話咯。咁佢嘅原因我接受，我接受咯。 係。 咁但係當其時佢 選擇隱瞞， 選擇隱瞞啦。咁去到後屘佢都有好多唔同嘅大話，大話冚大話啦，永遠都係咁。咁、所以咧即係當其時係自己心軟，覺得、算啦，原諒你啦咁樣。咁、你講大話都係唔想冇咗我啫。咁咪原諒你咯，但係之後呢件事係變本加厲咗嘅，係啦，就唔係一個 C 啦，因為同時 C 啦、D 啦、E 啦、F 啦同埋 G 嘅咁樣咯，係啊， 好啦，我想問啦， 娛樂圈大揭秘呢件事，好想爆嗰個人出嚟，但我忍住咗， 冇，咪後先，我想問啦，男人即係出軌我都試過啦，好老實，我覺得呢個節目大家老實，係啦，後面有份量嘅同事都試過。 系啦，老实嘅，系啦， 阿波胜就未必试过啦。 我好专一嘅， 系啦，因为佢冇机会试啦。咁我想知啦，即系有分呢个精神上出轨同埋肉体上出轨， 系 你觉得边个接受到或者边个都接受唔到咧？ 我觉得肉体上，可能我系比较开通嘅，因为喺我嘅世界入边啦，可能。even 有啲結咗婚幾十年嘅 uncle 都好啦，即係你睇住啊 uncle 同 auntie 好好喎，就平日，但係咧原來 uncle 背後都有女人嘅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哦，咁其實男人 even 喺出邊有個女人，咁但係最後佢係鳥倦之反，咁啊翻到 都係翻屋企飲湯 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咁 even 佢喺出邊有個女人。而我唔知嘅時候，其實冇嘢嘅。咁、但係有陣時唔知嘅，我又覺得男仔會想揾一啲即係新鮮感啊。咁、我就會同佢講話，咁咪試下出街咯。但呢個唔係空嘅，我話咪試下咯。咁可能有啲好嘅感覺咧。咁你如果覺得舒服嘅，咁咪照出街咯。 做下朋友，即係你接受到另一半可能單獨，即係同你拍拖嘅時候，單獨同另一位異性出街。 哦，冇問題。有呢件事，因為我都淨係得男仔朋友 嘅啫。我知睇你 Instagram 都知道啦，係邊兩個啦？ 係啦，咁所以我就唔係好介意嘅。 OK， 咁但係另一樣嘢就係、是另一半有時候先話最好唔好俾你知道。咁即係咪言下之意，若果你另一半即係假設佢有一個外遇，你寧願係選擇唔知道，因為佢就呃曬你， 係冇錯， 所有嘢收起曬， 係冇錯。 嗯，係 啦。 啦，同埋唔好俾我發現有啲咩蛛絲馬跡喎、 啊，係， 同埋 keep 住對我咁好喎、啊，係啦，咁同埋咧。我要在外面全世界都要知道我才是大婆 這個重要 因為這個關乎面子的問題我是大婆 sorry 我是大婆 女人真的不行最多 好危險啊坐在旁邊好了我想問即是講了一些壞男人、有沒有一些好的很 sweet 到你到現在都記得呢 哇如果要講 sweet 真的數不盡我想有即因為可能我有段時間咧，好耐以前係有情緒病嘅，咁、我有男朋友咧係會半夜我打電話純粹話我好想食生果，跟住半夜兩點鐘係特登揸下車咁啊買生果上嚟，擺低啲生果幫我批埋皮咁樣啊食啦食生果啦，跟住就走翻屋企瞓覺，因為佢第二日仲要翻工嘅，咁、所以即其實呢啲好細微嘅嘢，你會覺得哦佢係好 take care 你，同埋。同埋即唔介意自己辛苦多少少咯咁。 但呢件事其實害咗我哋男人嘅，即我哋圍內兄弟係會覺得呢件事係好核突嘅。 點解啊？ 好 未必核突咯，大話仲壞咗咯， 係仲壞咗嘅。 即係嗰個 standard 會高咗，就係我原來女仔中意要去到咁高水準啊！ 嗰啲又唔可以成日做嘅喎、 啊。哎、這個又要拿捏啦， 這個中肯係啦，呢句中肯 啦。這個真係唔可以成日做嘅喎、啊，成日做嗰個 power 就唔喺度，嗰、那個感動位又唔喺度噶嘛。 恭喜私用 好、 哦，呢一 part 叫做恭喜私用，点解恭喜私用呢 好听啊！呢、這个音乐底 系啊，好浪漫噶呢、 啊 這个位，呢、這个位系谷眼泪位嚟噶。 我啲气唔好得噶喎。 嗱呢 part 个恭喜私用咧，就系我哋两个会送一份礼物俾你，然后睇下你中意边个嗰份，然后就去证明究竟我哋两个边个可以真系可以利用呢个访问私用到一啲。女神翻嚟啦， 即系取、即系取悦女仔方面，睇下觉得边个嘅分数系高啲嘅。 系、啊，你想收边个先啊？ 系一下先咯、 哦。哦，好啦， 正所谓行先咩啊？行先死先啊嘛。 我有啲，其实我铺咗好耐嘅呢个，我一知道阿 Jenny 肯嚟做访问，我觉得一定送呢个嘅。 系。 就是送我女朋友张相俾佢， 我听到之后我真系火都嚟啊！话你有可能送自己女朋友 有两个原因嗱，首先我 即系你想话俾我听，你女朋友靓过我？ 唔系有两个嘅嗱，我唔知啦。啊，我哋有啲同事咧就话佢有啲似你嘅个样，我就觉得唔似，或者 我觉得呢下真系好危险， 系啲好危险嘅。 首先要睇其他人觉得你女朋友系靓唔靓先。 都有啲嘅， 有啲似嘅少少啦，但我覺得 係隻眼啲 嘅。我齊音嘅時候，隻眼同佢 啊，你有段時間齊音嗰段時間似嘅。咁啊，另外一個原因就係我真係試過咧，用其他女孩子去激自己嘅追求者，或者即追我，或者我追緊佢，我試過嘅係 work 嘅。對於你嚟講，呢招 work 唔 work 咧？ 你話嗰個人， 嗰個人追緊你嘅。 那個人追緊我，但是有另外一個女仔對佢好， 是的， 我不會理佢。哦，咁你咪同嗰個女仔出街咯。啊，你今晚約我啊？我做咩啊？那個女仔唔得閒啊？哦，唔好意思，我都唔得閒啊。咁， 哦，即係唔受激嘅，即係激將法呢招對嚟講，因為咧有時候出去蒲嘅時候咧，我聽過一啲所謂蒲開嘅前輩講，佢話可能喺一啲夜場嗰度，你想引起一個女仔注意咧，你嗰晚唔能夠。成晚都是黐住佢嘅，你要同佢傾幾句偈之後行開一邊，然後又同其他女仔講嘢，而令到本身你有興趣個女仔咧注意翻嚟嘅，用呢一個嘅方法。 你可能會吸引一度，吸引一啲會仰慕你嘅人咯，中意即係想得到你嘅人咯。 係，所以個前提 而唔係中意你嘅人咯。 嗯， 係啦，因為如果真係一個中意你嘅人，佢唔會想去。又約其他人出街噶嘛？即係如果我中意一個男仔，我一放工我就想見到佢咯。咁、其他男仔你咪行開啦咁樣。 咁如果係處於一個曖昧嘅狀態，假設你同一個男仔處於曖昧啦，但佢又唔嗲唔吊咁，然後佢無啦啦約第二個女孩子，你會唔會又加把勁 咧？我唔會揀呢個男仔。 我输咗啦 ，KO 咗啦，我唔使出招已经话俾你 听。你份礼物系咩啊？又 哇，呢、這个我觉得好犀利啊！ 佢今朝特登去买， 我今朝特登去买噶，送翻吴若希嘅碟俾佢。但系个唔同嘅地方系咩咧？系我签名俾佢，系我签名俾佢啊！嗱，呢单嘢点解咧？我话你听，嗱，因为通常 好爆啊你， 嗱取悦到啦，嗱佢话爆，我当佢系好事。嗱，点解平日嗱近排你出？ 譬如你出碟都好啦，你梗系成日签名送俾人啊，系咪先？ 你好似喺度搞紧 gag 咁， 反嚟系好人卡啦、啊。 嗱，因为你平日做呢件事做得多，但你又未应该，我断估你未试过收到一只系人哋签翻你嘅碟送翻俾你。系啊，喺同一个平台上面送翻嘢俾你，我觉得呢个系有啲心思啊！ 我啱啱早半个钟喺度签噶，踎喺度签噶， 好难噶。 究竟你个脑系做紧啲咩？ 喂，唔系，我都解释到，只不过我个原因喺佢身上 apply 唔到啫嘛，即系我系有个原因喺度啊嘛。 系啊， 但系佢系完全冇原因，或者佢件事系唔合逻辑噶。 反其道而行咯，将你平时习惯，譬如你锡开人，你对人。对人好了，现在有个人对回你好嘛， 死我啊我说不定 我这个逻辑都 其实呢，方成这样是很好的，就是他是一个很好笑的男仔，就是如果他 他是一个男朋友，他是长期呢，就是会令到你很猛，但是你猛得你又会想笑 啊，为什么有笑过下 好啦，今日如果俾两个，我哋两个，你会揀边个呢？ 咩逻辑嚟 啊？系你觉得两个边个高分啲咧？如果作为一个， 咁我揀阿一啦。 请解释。 即系 at least 佢会去谂下女仔个心入边谂紧啲咩，即系佢会估到女仔嘅心入边其实谂紧啲咩嘢嘅。即系只不过佢今次佢估呢个人咧嗰、那个。个 type 唔同啫， 即系如果我熟悉 Jenny 多啲，就可能估中咗啦。 我都系从另一个角度谂，不过 你唔系从一个女人，你系从一个 artist 同 fans 嘅心态去谂咋，你永远只系冰嚟噶。 系啊系啊，如果系你系可以一世攞好人卡嗰啲嚟， 我都错唔少啊，你已经到啦。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多谢 Jenny 唔养气嘅， 唔该晒。 细碎的。仍然在意，尚记得闲谈那句子，爱笑的傻孩子开始有心事，每首歌仍留在意，在脑海徘徊三个字，为我点缀人生存在的意义，全无后悔，唯有爱值得花费时光去正当，缘分无从避开，无从预猜，没法去删改，完全无谓力气迷信爱，就算断崖都会有花开，难拆才越精彩，仍付出慷慨，教人要上天全情得意，就算很平凡很幼稚，是我将来重温甜蜜小故事，从来全无后悔，唯有爱值得花费时光去静待，缘分无从避开，无从预猜，没法去散， 长者和幼童接种疫苗。国家正在港澳地区招募航天载荷专家，之后会有选拔。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之後表示，本港有超過30,000人從事科研，真正滿足要求的人不會太多，期望至少一人入選。對於招募條件包括年齡介乎30至45歲，他說可以考慮在年齡上有彈性處理空間。被問到政府會怎樣協助港人入選，孫東表示陸續收到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熱烈回應，鼓勵合適人士報名，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選拔工作，對最終入圍的人給予全方位支持。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晚至星期一朝早北风增强，天气较凉，下周中期天晴和非常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出九龙方向近大河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而家大嘅交通开始挤塞，车龙排到荃锦中心。就是青山公路荃湾段出九龙近大河道有意外，龙尾荃锦中心，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嘅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新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在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而家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反方向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葵涌的大连排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道去葵秀路方向近金城工业大厦的唯一行车线仍然是封闭，就是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大连排道去葵秀路方向近金城工业大厦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好啦，跟住啊，3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嘅嘉宾啊，庄端仪咁啊，而家我哋嗰阵时访问佢叫庄端仪啦，而家改咗名啦，就叫做 庄允晴。 系啦，咁啊，嗰阵时都未做人哋妈咪， 吴若希嗰时都未啊， 系啊，两个都未，哎，上咗嚟呢个节目啊，今日唔系嘅， 你都未做爹哋啦嗰阵时， 系啊，讲呢啲， 而家都大家约尽啦，离开呢个节目嗱，你啊人父啦，我啊以一个拍咗拖嘅身份离开呢个节目。都幾 有進步啊！呢個節目係啊，最緊要人生有進步啫。咁啊，當時呢一集咧，應該係我哋榮升啊！ 即系二台呢个 airtime 逢星期六下昼二至四嘅第一集嚟嘅。 仲记得嗰日我哋朝早系做咗 DSE 聆听嘅。 哦，系啊系。 同一日嚟，我仲记得我哋特登喺大家听紧嗰啲宣传声带播呢个 trailer 嗰阵时。 哦，系系。 宣传自己节目，话大家听二至四。 记得听庄端仪啦，咁样。咁啊，我同庄端仪间唔中都有联络嘅。 有。 系啦，有啲育儿心得要请教佢啊。同埋同佢一齐仲喺度玩紧嗰个捉精灵嘅 app 咯， 系啊，好长情啊，你两个， 我哋两个都长情。好啦，今日听下当时嘅佢啊系点啦。 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你的后妹》，我系你嘅主持人波成。 我是阿一， 呢个系我哋今日嘉宾平时嘅片咧，佢嘅开场系会用呢一种方法嘅。 系我哋专登咧就系一早邀请今日呢位嘉宾咧，就摆喺我哋四月啊， 冇错，头炮嘅 头炮嘅嘉宾啊， 哇，好劲啊！呢一位嘉宾咧就系庄端仪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庄端仪。 系啦，我哋所有男同事啊，知道咧我哋会同你做访问咧，都非常之兴奋嘅。 系啊， 大家都问几点啊，几点啊， 系啊， 而且女同事都有兴趣嘅， 听咗可能都好嘅。今日究竟庄端仪系嘅衣着系点样样上嚟咧？咁样一阵睇相咧，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第一印象， 咁我哋先嚟第一个部分咧，就叫第一印象嘅。咁我哋大家初次见面咧，就系俾你估一样嘢，关于我同阿一嘅。 听讲咧，即系你有开呢个嘅 coffee shop 啦，一间 cafe 啦，咁就俾你估下我同波成咧，边个啊系喜欢饮咖啡？ 我系咪可以讲下个原因先？ 可以嘅，系啊。 其实本嚟我系估你嘅， 估系一， 但系我咧就估咗你之后， 嗯， 因为咧佢带一支水入嚟， 哦，即系一啱啱。咁直播室唔俾饮其他嘢啫，系啊， 即 系理论上啦。 同埋我觉得佢好似偏运动型啲， 哦，但系佢咁嘅身形，你觉得佢真系运动型咩？ 唔系，可能佢隐藏啲肌肉嚟噶， 肌肉嚟噶， 佢可能系大只啫。 你够胆你掀起佢，你够胆你掀起佢，证明系咪肌肉？ 唔系我露噶嘛，今日。 可唔可以睇下？ 所以你觉得个运动型就似系即系饮水 咯？佢竟然系运，我真系我望咗啲波鞋、啊， 有波鞋啊， 咁样系咯，即系有卫衣咁样，突然之间哦，有呢啲短裤咁喎。 但你本身觉得佢系似饮咖啡，原因系咩？ 因为我觉得好艺术家，我有长头发。 哦。一个做运动嘅艺术家，球场艺术家， 咁又做节目，咁系咪呢啲人 artistic 啲，需要咖啡去醒神咧？咁 你居然能够得到艺术家嘅美誉，我觉得你真系 有运动型， 系啦， 你能够 加埋运动艺术啦， 佢饱览咗好多男神嗰啲， 系啊，啲特质有晒啦， 系啊，咁跟住我拣咗波城嘅 ，OK， 就系冇得拣嘅情况。 唔系，我觉得佢好文青啊，跟住即系好大对比，跟住我一望到波城就， 我都好大。大对比喎，运动员啊嘛， 佢即刻好文青啊，戴眼镜啦，又戴住短帽仔， 眼镜都系容易会令人觉得系似文青嘅， 系同埋一个细细嘅 coffee mug， 佢就喺度饮咁样， 哦，所以我就 坐喺街边睇书， 系啊，我觉得佢好似好中意睇书咁啊，突然间 睇嗰啲薄装漫画 啦，系啊，即系我由外形去，咁你哋两个嘅今日打扮系有啲对比嘅， 系，所以最后答案都系拣 你嘅， 我拣我， 系我拣咗你嘅， 好。开股 好啦，真正嘅答案， 你最近饮咖啡系几时？ 我半个钟之前饮 嘅， 我系真系冇乜点， 我真系同长头发有关， 我真系为咗辟味而饮多啲水 因为头先啊，访问之前大概几个零钟啦，我入嚟闻到好大阵咖啡味，我哋谂到呢个题目，我就同佢讲 闻唔到， 因为佢做咗手脚系咁喷嗰啲消毒 药，又喷啲空气清新剂啊， 系啦， 我自己又饮咗成支水啊，谂住辟 咯，我就见到佢唔系啊，同埋佢个运动型水樽嚟噶， 我特登拎开啲我咖啡杯嘅， 唔系似系嗰啲咧装奶粉饮嗰啲咧， 系啊系啊。 所以你话佢肥，咁可能佢饮奶粉。 哦，呢个系同事送嘅， 一个真系做专嘅 fans 送俾佢嘅咋。 自己有冇话喜欢边类型嘅男仔咧？ 我中意啲男仔中意打机。 我中意。我攞翻一分先，一比一。有冇话边类型？系咪可以同你一起玩过一啲咧？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系咪打机都一段长时间嘅？即系细细个开始玩。 系好长嘅时间。 O K， 第一只玩嘅咩咧？嗰阵时仲叫咩？ 你讲 online game 定系？ 所有系冇所谓。 P C game 嗰啲。 online game 啦。 食鬼咯！如果细个即系真系电打啲咁嘅 电脑 式嘅电脑式嘅， 系 细个最Bomberman 啦。 哦。

今日个题目系猫，咁跟住之后仲有系喜欢嘅颜色系橙色同埋白色，咁啊你先啦。 我买礼物咧就循住咧，即系一般认识你咧，我就觉得而家完全系唔同晒啦，而家嘅你系完全唔同啦，因为咧我又睇下你嘅社交平台咧，你话中意猫啦。咁我就但我發現上面就冇貓嘅相喎，即係我就咁碌，可能碌到唔夠錢，我唔知。 哦，唔係啊，我通常擺 IG story 嘅。 哦， 因為我貓貓自己有個 account 嘅。哦，所以咧，我本身又諗住買啲係貓用得嘅嘢，但 係 因為我見到咧。 哦，你又行寵物呢招喎？ 唔係啊，但係因為咧，你話中意貓唔代表 你有養貓， 再加上我見到你六隻有 收養嘅全部。 咁所以咧，我呢一個咧就變咗係一個唔係貓用嘅嘢啦。只一个望落去，有只猫嘅得意路线嘅，呢、這个咧就系、是、一个得意嘅古仔书。 咦，真系本书、啊？ 咦，佢个价钱摆喺里边添， 搣 唔到，搣唔到。 咦，好立体喎，笃只手指入。 系啦， 因为佢嗰个。 你哋要咁样对我啊？一个就成晚喺度咁样，一个就买呢啲机同我讲单身就怼只手指入去。 稍微形容下先， 你尺度。 稍微形容下先，本书系可以摆只手指入去做嗰啲类似 公仔嘅， 公仔嘅。 入嘅 咁，但系由于佢真系好似一个袋，因为佢一个。俾个袋位俾你摆只手指入， 因为嗰本书中间咧，其实就开咗个窿，就整咗一个手指公仔，一只猫嚟嘅。 你哋自己听到呢度就大概幻想到个情况系似啲咩啦。 咁佢好得意嘅咧就系 好得意啊！ 你每掀开一页咧，咁嗰只猫都仲可以喺度，就好似讲紧古仔俾你听。 哦， 其实咧我冇谂到咁远嘅，只猫就系一个橙色加白色咁样样。 系啦，好啦， 似猫 咁系啦， 到我啦。咁啊，我咧由呢个嘅方向去谂嘅，咁啊开咗三个条件啦。猫啦，橙色啦，白色啦，咁所以咧我就决定咧去揾一只猫，系有晒， 系又搣唔到啊呢个， 系啦，我去揾一只猫，可以有晒橙色同埋白色呢两样嘢，咁究竟我买咗啲咩咧？我就系买咗一条嘅 咩嚟噶？ 插电线嘅保护套啊，即系而家咪好兴咧，喺嗰个插电线嘅上位有个公仔冚住，咁点解拣呢个咧？就係隻貓係橙色啦，同埋白色嘅。 我嗰隻貓都係橙色同白色。 係啦，我估唔到你都係，所以我就忽然覺得呢個冇咩賣點啦。 唔係，佢本書係真係好有賣點嘅。唔係講個價錢牌，我哋講緊呢度。 講緊個窿啊， 同埋可以講故仔咁，好似有啲嘢玩下咁樣啊嘛。 咁所以我就買咗呢個嘅叉電線保護套嘅。 得意啊！ 係啦，好啦，收到兩份禮物，首先講下兩份禮物嘅感覺係點先。 兩份都好得意咯。 係。 一个我都中意啊， 即 系个 古仔书， 系啊，我冇谂过，其实你都几了解我啊，我都几有童真的。 因为你俾我个感觉系有呢一种啊，虽然头先听完你好麻甩嘅时候，我有一丝惊一惊，死啦！呢个会唔会太过小朋友？ 太过 Q 唔系啊，咁系因为小朋友先至会成日打机噶嘛。 哦， 系啊， 所以呢一个你都觉得有少少吻合嘅。 系啊系啊，其实我都中意呢个，因为我好想炒起嚟笃下去。 我都想啦、 啊，明唔明啊？ 我想笃落个窿嗰度，有冇呢个人几有位 喺度？系啊，其实我哋不如拆出去， 我哋转头拆咗佢， 系啦 系啦。 咁跟住呢一份咧， 呢、這个我都好中意嘅，但我中意呢一份多啲。 所以你最后系拣？ 系啊。 哎呀，首战胜出啊！多谢你。 系啊，如果你送依个，我又中意呢个咯。 哦、即系你会宁愿收咗嗰本《西游记》《 西游 记》与《佛道》咁 西游记》与《佛道》，记得参考一下。 好啦， 参详一下。 好啦，胜出咗好开心啊！ 哦，俾你第一铺赢咗添。 耶、yeah, ！今日多谢庄丁仪，谢谢你。Thank you。 在爱的滋长变做爱人，在爱的滋长变做你手汗，在爱的滋长脚下变做热带。才变失踪原色，当腮边位都野般即刻透明，当掌心位都暴雨马上潮汐，当呼吸为你为我酝酿奇迹，为欲望并没胜似胜别胜美 ，Like the way you're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事，你的事情一个不停。 想变做我的，连几人都失野。一生的月满令你交出证明，一生的瀑布是我接受我的，一呼吸令你是我最大奇迹，是欲望并没醒示胜利证明。 Like the way I'm mutating， 做你的一切需要，这最一句不停变色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组织光城者七名成员被控串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七人早前全部认罪，当中五名未满21岁被告在区域法院被判入教导所，另外两人押后至11月25日再讯，期间继续还押。今次是首宗涉及未成年人士违反香港国安法的判刑案件，亦是首次有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士被判处非即时监禁。七名被告年龄由16至26岁，他们涉嫌去年多次摆街站、派发宣传单张和发表言论，鼓吹武装起义，是推翻政府的唯一出路。七人承认一项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两人又涉嫌爆窃将军澳一间中学，并就该案件分别承认管有无线电收发器及管有攻击性武器罪。保良局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检视并跟进辖下幼儿中心怀疑虐儿事件。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认为，保良局的举措认真和负责，期待委员会尽快开展工作，全面客观审视保良局儿童住宿服务，提供改善建议，提高服务水平，希望委员会尽快提交报告。他又說，社署作為監管部門，已責成保良局就懷疑虐兒事件提交特別調查報告，警方都已經採取行動調查。保良局成立的檢討委員會由律師會前會長彭允熙擔任主席，成員包括醫療界、幼兒教育界、社福界和臨床心理學家，將檢視機構0至6歲兒童院舍住宿服務管治制度和服務情況，提出改善政策建議和方案。运输及物流局表示，海外地区或台湾来港人士0+3检疫安排推行将近两星期，除了带动出入境人数之外，航空和运输业亦都有新气象。局方在社交网页表示，本月1日至6日经机场出境人次大约48000人，较0+3安排实施前的一个星期多超过10000人，增幅近30%。机场八月的客运量包括出境、入境和过境，每日大约15000人次。上月26日实施0+3安排之后，客运量增至平均每日大约19000人次。上月30日更加录得超过23000人次，是今年的最高纪录。欧盟领导人在布拉格举行的非正式会议，围绕能源问题的磋商未达成任何具体成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后记者会上说，为应对目前不断攀升的天然气价格和电价，

我是你的后援会 最后半小时啊，系啦，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嘅推介咧，就系同大家重温我哋咁多年做过嘅丰功伟绩啦，同埋一啲血泪史嘅，即系究竟我哋如何同监制嗌交啊，或者点样俾嘉宾拒绝食柠檬啊，又或者系同上下间嘅同事不和啊嗰啲嘢，咁我哋都会一一喺呢度嘅同大家披露嘅，系啦，简直啊，等于嗰啲 Facebook 嗰啲 secret page。系啦，同大家一一披露嘅。好啦，第一样嘢就系我哋同监制嘅嗌交咧，系零嘅。 好嘅， 唔系都讲多次多谢嘅，因为最恶落嗱，我自己坦白地说咧，最多谢咧就系两位嘅，第一个系阿梁学希先生，因为佢真系凑住我哋好多年啊， 都系噶，系啊，嗰阵时间即系我哋转上嚟， 转上嚟嗰阵时系佢嘅，佢凑咗我哋好多年嘅，你知道我哋两个都唔系正常人啦，我哋唔系曳嘅， 系 我哋咪 难凑，只不过唔正常啫， 唔正常啫，系啦，咁啊第二个就真系蔡敬文小姐嘅，因为佢即系叫做跟呢半年咧，我哋好多转变啊，即系由录音变唔录音啊，嘉宾上嘅调动啊，或者啲防疫上嘅政策，咁我要同佢，我哋都同佢即系 keep 住有好多嘅联络咁样， 辛苦啦， 系啦，都辛苦嘅。咁啊除此之外，咁啊第二样嘢就系我哋一啲俾约嘉宾嘅食柠檬啦。咁真係有食檸檬嘅，係啦，不過唔記得咗邊個啦， 唔記得咗。 其實我哋一月今年三四月嘅時候咧，仲約緊四五個新嘅女孩子上嚟嘅。咁但係真係因為礙於疫情嘅關係，我哋就 hold 起咗。咁所以有啲嘉賓，我見佢有參加一啲選美比賽嘅最近，例如開好大個電視嗰、那個有一個水著嗰個嘅選美，有一個係。我有聯絡嘅，我仲攞咗 contact、不過我約佢嘅時候，佢話佢中咗，我又中咗， 咁所以就 hold 住咗， 所以就 hold 住咗啦。啊，無緣大家緣慳一面。 收翻我哋約嘅， 大部分都 OK 嘅， 係 啦，大家都好俾面我哋呢、這個電台 啊，正所謂香港電台是金七招牌嘛， 俾面你啦。 好啦，至於同上下間嘅主持嘅拗叫咧。 都冇啊， 都冇嘅， 好好啊。 我哋主要因為上間就係阿天兒啦，咁啊天兒每次。冇好耐冇見佢 ，sorry。 係啊，佢因為以前做節目，係啊， 成日都會話：咦，你兩個又飲醉酒啊？昨晚係啦，通常 冇， 係啦。咁而下間嘅節目就因為而家佢哋都係播帶嘅，即係原來是這樣的，同埋終身美麗都係播帶嘅，所以你就冇見到超 B 啦。 以前咪見陳晨曉咯， 係啦，陳晨曉唯一有拗叫嗰個叫莫莉咯，係啦，佢成日鬧我哋咯，咁就。迪神同埋師培都好好咯， 就阿樂啊，曾經 係阿樂都好好嘅。莫莉成日話咁樣做節目唔得㗎，咁樣教我哋點樣做咯，即係好俾心機咁教我哋咯。 跟住另外仲有一段時間， 不過我哋唔聽啫。 有一段時間我哋下家係阿鐘哥同埋梁子希， 係啊，佢哋成日讚我哋嗰、那個 搞笑電台， 係搞笑電台，第二台做得非常之好嘅。 嗰時唔知二台幾周年 啊？ 係啊，係 啊，咁樣咯。 係啊，就請教下。 係啊，我哋其實我哋嗰啲拍馬屁功夫都做得好足㗎。 乖啊，我哋。 其實我哋好乖㗎，不過乖都冇得留低啫嘛。好啦，聽下今個禮拜，喂，好啦，真係推介啦 ，OK， 推介完啦，我哋呢啲，好啦，睇下真係我哋依然啊。紧守岗位， 讲真心说话， 我哋依然有，我哋依然紧守岗位，依然有嘢推介嘅 ，OK， 系啦，我哋唔似一啲节目完嘅时候要，冇嘅，我哋依然系笑住笑 住，笑桑啊，真系， 笑桑， 笑桑， 我哋今日目标含笑九泉 ，OK。今个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咧？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在这个临别秋波之际啊，推介大家一样嘢，学识点样分手。嗱，无论是节目的最后一集同大家讲再见啦，亦或是爱情道路上的分离，甚或乎是人生的一些生离死别，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的而且确是充斥住不同的离离合合的。咁正所谓分手要狠，比初恋勇敢。咁究竟啊，应该点样啊，分手先至系最正确咧？嗱，好多男人都系啊，唔想做丑人嘅。咁啊，点样可以令到对方主动同你讲分手？呢、這个已经系一个学问啦。再或者，究竟拣一个咩嘅 timing 同对方去讲分手，而唔会令到大家之后变到面阻阻啊，关系变差啊，甚或乎落得一个坏人之名？所以真系啊，拍拖之前系要学识。讲再见嘅，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荐你一样嘢， 唉，估唔到由教大家追女仔去到教大家分手啊！笨毒兵团就系要教大家点样分手啦！再见啊，笨毒兵团报告完毕。即系呢个咧，我觉得啊，电台嘅两大功用。其中兩大功用，我細細個聽電台已經學識嘅。第一就係教你點樣追女仔，因為小弟細個想做電台都即係提過，係因為聽友台，即係隔離街嘅遊花園。咁啊入邊有好多即係可能問阿攤叔啊，問阿迪偉，問阿布究竟點樣追個女仔啊？咁追女仔梗係要學啦，係咪先？好啦，另外一個最常見喺戀愛嘅題目入邊出現啦，就係分咗手點處理，或者應該點樣分手。咁除咗呢个嘅游花园之外呢，有一个好鍾意听嘅就係呢个哇哇哇。係啦，咁嗰时係阿君如同埋呢个嘅暴龙哥，即係郑中基先生㗎嘛，有段时间。 係呀。 係啦。係啦，咁我好记得呢，有一条俾人剪咗出嚟嘅声带摆咗 YouTube 嗰度，我间唔中都会上去重温嘅。就係阿暴龙哥啊，嗰时佢未做暴龙哥啊，嗰时係啦，咁阿郑中基先生呢就教大家点样分手，我唔知佢记唔记得呢件事啊，我好记得呢件事嘅，即係如果大家搵到有方法联络到阿郑中基先生，麻烦帮我转达一声，就係佢教识我点样分手啊，咁佢喺个分手入面唔係喺个节目入面，唔係喺分手入面，佢话喺节目入面呢，佢就话分手呢係要学嘅，係要即係要有 planning 嘅，最简单嗰样嘢。我好记得佢教嘅其中一个情节，你同个女朋友去睇戏，揀笑片睇，但你唔好笑，千祈唔好笑。当全场笑嘅时候，你要讲一句，都唔知道有咩好笑，系啦，开始对嗰个关系啊，唔抽唔睬咁样。好啦，到一日嘅时候，咁个女仔就自必然会问你咩事啦，你记得答佢，冇嘢。冇嘢，冇嘢，好啦，冇嘢多一段时间，佢就话感情凋淡咗，咁佢就会主动同你分手啦。嗱，exact wording 我唔记得，但个 concept 系咁样嚟嘅。我仲好记得佢电影院嗰条桥啊，因为佢亲身演绎咗，都唔知道有咩好笑咁样。咁所以你仲要记得一答佢冇嘢，冇嘢。咁、那个女人就自不然想同你分手啦， 因为凋淡咗啦， 因为凋淡咗， 系、哦、主动地去做一个 set 个局。 因为咧，我都系有呢个嘅，即系呢个 concept 其实好早已经植根咗喺我嘅脑海入边。我成日都话嘅，即系如果你识得氹一个人咧，调翻转你好识得直点样激嬲佢嘅。 哦，系啊，我好记得你讲呢 啲。系啦，即系例如我知道波成佢系呢样嘢，佢会笑嘅。咁即系其实我知道佢边啲嘢佢会唔高兴噶啦。咁你知道佢點樣唔高興，其實你好易控制到佢嘅情緒。當你喺一個假設你要分手，因為真係太多男人啦，唔願意做醜人，係咪先？大家身為男人都好明白嗰件事，其實有時有啲愛情都凋淡咗好耐啦，係咪先？ 就係、是、唔肯講， 就係、是、唔肯講分手，你又唔肯同佢結婚、哦，正所謂。矛盾只因心爱着，你知嘛？系啦，咁你我梗系知啦。但问题冇矛盾，点解？因为矛盾系因为心爱，我冇矛盾，即系我唔心爱。咁唯一嘅矛盾就系我不能做坏人。咁好啦，咁你应该点样部署？就系、是、喺个日常生活当中慢慢淡咗，慢慢疏离。呢个系一款方法。第二款咧就系、是、你去揾交嗌。 哦， 而嗰啲交咧。你唔可以系你错嘅交嚟嘅，咩叫唔可以你错呢？即系例如我唔可以无啦啦偷食，咁偷食系你错啊，系咪先？你一定要啲细眉细眼位喺度斟酌挑剔佢，即系例如啱啱好似阿郑中基咁讲，去睇戏都唔知有咩好睇，系啦，都唔知有咩好笑。咁例如啲生活嘢，唉，又食呢啲饭，即系呢啲，你最好漫不经心，唔好俾佢听到。好似唔俾佢听到，但实际系要俾佢听到嘅， 懒得好细声。 系啦，唉，又食呢啲， 唔知冇食。 喂，拍拖真系好闷啊。系啦，即系呢啲系啦，渗出去，咁佢咪会久而久之佢累积咗不满，就会屈咗出嚟，就变成咗 佢會主動同你分手咯。咁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幾衰格嘅一個方法嚟嘅，但係好多即係聽咗好多戀愛節目咧，其實你聽到好多嘅男人啦，唔好話男人啦，其實男女都有用呢一招嘅。即係咧，其實好多時你以為你飛佢咩？但其實嗰個局你聽翻嚟，佢已經鋪咗好耐，佢已經暗地裏做咗好多嘢，即係例如嗰排唔係好應你 WhatsApp 啊，嗰排唔係好應你 message 啊，嗰排出街少咗啊，哇好攰啊，想留喺屋企啊，陪下屋企人啊，好似出到嚟冇嘢講啊，開始佢其實嗰、那個其實嗰、那個你嘅對象已經做咗一堆嘅 plan set 好曬。先至做嗰下分手， 而最紧要做呢抽嘢，其实咧 做呢抽嘢，你冇得觉得佢系坏嘅， 系 你最多，因为你第一下嘅感觉系觉得感情凋淡咗嘛，而唔系佢搵交或者唔系佢做错咗一件事嘛。 所以头先你就话唔可以做一啲真系你错嘅， 系啦，唔可以真系做一啲你错嘅事啦。 同埋 set 完呢一个局嘅重点，你都系引到对方去讲，其实。 你都 要，你都唔 系啦，你都系要一直喺度铺住咯。所以其实系一个，所以我话追女仔系一个攻心计嘅事情，但其实分手同样都系一个攻心计嘅事，系啦。嗱，但我哋今次唔做唔系噶，我哋系上去同楼上倾咗一啲嘢， 系 我哋冇铺到嘅，我哋，所以 唔 似 嗰啲嘢， 唔似 Michael 话啊，由年头知道唔做 live 就知一命不久矣，唔系噶，我哋冇铺嘅，我哋系啦。咁所以但系喺爱情上呢啲系要铺，即系等于如果你要就嚟俾人辞。被人炒啊！你都可能是哦，慢慢搣咁你一个节目，慢慢搣咁你一个节目咁样咯，系咪先？ 系啊， 好合理噶。或者公司哦，慢慢 cut 你，或者调你去水塘咁样，咁其实都系慢慢去即系。 你觉得市场识唔识啊？ 好啦， 问下啫，问下啫，唔知嘅 个碗崩咗， 突然之间去到呢啲位置你知噶啦。 你觉得好唔好攞嚟用？第一个好衰嘅招数啊！ 因为咧，我觉得呢一个系我，因为我觉得系会好过我嗰啲嘅，我嗰啲咧系冇乜先兆，跟住突然之间 哦， 呢种系冇预警嘅做法。因为你啱啱讲嘅嗰样嘢咧，对方系循序渐进地自己对眼前呢个男仔都开始唔感兴趣啦。 系 假设佢最后都发现哦，原来你一早 set 咗呢个局啦，咁但系其实你嗰、那个你个心态已经跟随咗个节奏 switch 咗啦，咁 哦， 咁系会好啲嘅。即系因为你嗰种都系叫咩被动嘅主动啫嘛，啱啱嗰招 哦系 passive aggressive 或者 aggressive passive 系啊，你做呢样嘢话唔想做衰人去讲嗰句，但系其实你 set 咗个局，最后你都系唔使讲嗰句噶嘛，你都系对方讲嘅啫嘛，只不过你令到对方主动讲嘅时候，咁对方都不能够觉得你系衰人，咁佢讲得呢一句，佢自己都系觉得啊，我都唔中意你啦，所以系 你觉得咁样好啲嘅， 会好啲嘅，系啦，因为个同埋个前提系因为你自己个男仔。假设男仔咧呢个情况，个男仔单方面自己觉得冇兴趣或者唔想一齐啦嘛， 嗯， 你心里边已经想分手噶啦嘛，咁你先会用呢一招嘅啫。即系如果你系本身两个人一路 OK， 但系中间有啲问题，你未去到想分手，你会两个人倾噶啦就。 系， 所以呢个用法系前提个前设就系你单方面想分手咯，咁你就不如用呢个方法啦， 就整到两个人都想分手啦。 系啦，我觉得个分野系咁样样咯。 系、 哦，喺、我 都合理嘅，都合理嘅，因为冇预警嘅分手系。 人哋一定系觉得你衰，同埋做乜嘢啊？跟住，因为佢突然之间由一百跌到零咯、 嗯。 我同你上一下，我、哦、原来我哋仲好开心出去食饭，跟住第二日你同我讲话，其实不如我哋分手啦。咁跟住佢就吓，佢冇预计到，心理准备咯。成日都系讲，即系医生有时都要同你讲心理准备，就见到佢越紧。 就好似台长嗰日打电话嚟啊，其实有啲嘢想同你倾啊，不如你俾啲心理准备先咧，咁样 系啦，即系讲得呢句你都知有嘢，即系个心理准备咯。我觉得系，即系完你都系会想完噶啦，咁样。 咁你觉得应该系用咩方法呢？因为小弟真心嘅拍咗好多次拖，全部都系俾人飞嘅。其实我真系冇试过飞人， 试过， 我真系冇试过，亦都冇用过呢啲即系所谓嘅设局去令到人哋讲分手。我唔系嘅，我系真系次次都俾人飞嘅。咁你觉得应该系即系 message 啊，当面见啦、啊，打个电话啊，日子时间啦、 啊。嗱，我觉得应该要嗰样嘢咧，我自己都做唔到嘅。我觉得应该咧。是兜口兜面讲的， 是， 但我想回转头，原来 就好像我们兜口兜面上去找台长一样，是的， 应该兜口兜面讲的，但我以往呢都不是兜口兜面，因为我个人很衰的，如果我落了一个决定，我就会很想成事，即举个例，最近我想买部电话，我就很想快点买到一样，如果我很想跟他分手呢，我就不想拖，我想快点讲咗佢，咁但系你想快啲讲咗佢嘅话，你又要等约一日，大家得闲，跟住去一个啱嘅地方，我系等唔到嘅。 所以對上兩次我都好似 message 或者電話講嘅， 嗯， 唔好嘅。而我都 咁個時間咧，因為我成日覺得個時間係好好難去選擇嘅一件事嚟嘅，即係等於邊首歌啊？等我播住首歌先。我忽然即係我覺得喺有首歌係好啱分手嘅時候要聽嘅一首歌嚟嘅，因為佢入邊講嘅歌詞其實當你作為一個分手嘅人咧，係幾重嘅。咩叫幾重咧？係如果佢喺嗰一刻同我講分手，我咁會開心啲。即究竟你朝头早瞓醒，喂，我哋分手咯？定晏昼食食下饭 ，send message 同佢讲分手，定系 weekend 先同佢讲分手咧？ 抱怨无下悼念，日子兵荒马乱，择日失眠，亦别要拣这三数天。为何你会前来道别？是否一种考验？择日再讲。但愿你当作行善，别叫我工作里显出了弱点。同僚问起我干妈这么下脸，假使你也方便，算一周最后那天，不想与我纠缠，也很称赞到那天。想哭两秒都怕要到深宵三点，才能抽空心酸。 啊，系咪好重啊？即究竟嗱，你拣星期一至星期日，系咪拣周末？哦，但系周末唔系，因为平时周末其实同你一起过，我失恋嗰下系最痛嘅周末。我起码一至五有翻工嘅啲嘢去冲淡啊，或者叫做忘却下啦。唔係嘅，你揀禮拜日，哇！我翻到公司喊到 filifer 咧，咁究竟揀邊日咧？幾點咧？ 嗱，喺我嘅角度咧，我真係冇諗過我哋嘅節目 set up 嘅時候係要教人，唔好話教人啦，想講點樣追女仔，去到最尾講分手呢樣嘢。 合理嘅，合理嘅，我哋都進步咗嘛。 嗱，首先咧，我係覺得一日幾點鐘講咧，喺對方嘅角度真係冇所謂嘅，即係我係被分手嘅人，你朝早晏晝夜晚講冇所謂。真系冇所谓，所以唔需要去介意，仲要去谂，哎呀，朝早好定晏昼夜。 我觉得压夜晚千祈唔好， 冇意义嘅。你日头讲完，你都会经历 到夜晚噶嘛。但系你日头起码可以即刻 call 到 friend 出嚟啊嘛，即系你夜晚十二点，你真系 call 唔到人陪你啊。再斟酌， 呢个再斟酌系，因为我觉得你日头讲完，我都要经历过夜晚，即系冇关系。 咁日 先星期几咧？一至日唔系重点，但系有一个 tips 就系唔好系啲好容易记得嘅日子。即系唔好拣大字大字，你拣啲好无关痛痒，突然之间，五月十六号咁样，即系尽量唔好。如果你系为对方好，就唔好俾佢勾起你啲咩圣诞啊，啲嗰啲 喺佢生日嘅时候同佢讲分手， 真系冇， 真系冇。 你拣啲无端端五月十六啦，即系对唔住啊，五月十六号生日嘅，系啦，即系你拣呢啲咁样咯，系啦，即系二月七号咁样，呢啲冇乜特别嘅。 所以日子都要拣嘅，我觉得日子时间同埋用咩方法，或者 set 个局系点 set 都要谂清楚嘅。 即系十月八号咁呢啲你讲完。 至于我觉得，当你讲咗分手嘅时候咧，就真系要狠心啦。就好似我哋都 last 一集啦， 系啦， 再见咯， 拜拜， 拜拜。 再见，不要坐近，不纠缠，不慰问。说再见，不要坐近，别扶助病困。谁亦害怕背上开口责任，谁亦避免看见伤害人，然后乱说转淡了可以做对冷朋，还道歉愧疚说不忍。分手要狠，比相恋勇敢，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分手要狠，讲分手不需要等，等等都不会合衬，却会忍不到意